的写意无反转，一时一物不必收纳，不要再把谈判留到桌底下，不是现在更该合适，重点是不必计划，甚至不必乱闯，该怎样就怎样，其实谁都知道吧，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生命的现实卡，我不能双手一摊说个不回头的方法，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只要给你一口气，我走不走还要往外爬，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爸爸魏如萱，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只要落枕就可以了。 十点零七分，欢迎你来到今天11月20号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各位大家今天好吗？ 还不错哟，撒浪内哟， 又来半句吗？ 马西索哟， 又看场上高轰趴吗？ 没有高轰趴，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今天呢，一样在第一个小时，我们会来帮大家哈哈哈哈利路亚一下， 干巴的， 帮大家加油打气。第二个小时呢，我们会来抢强的塔罗世界，来帮大家算塔罗牌。然后最后一个小时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区。以上就是今天三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 狂喝，狂喝！ 先来祝今天的寿星生日快乐好了。如果你是11月份的寿星，欢迎你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来留言，我们就可以在你生日当天祝你生日快乐。平常可以在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啦，可是像星期天或星期一可能会就不是一开始了。Hello，马克、玛丽、乔治， 新功能，新功能，可是 吓死我！ 哦，对，强强现在在试他的直播新功能，好像里面会变狐狸一样，或是一些有的没的。你 可以，我十一月寿星， 你可以去看一看。 那我让你玩，我离开。 乔妹是要祝她的妹妹生日快乐，希望她可以工作顺利，祝小明儿生日快乐。薄荷绿说11月20号是我的生日，我希望我的忧郁症评估可以快快做完，然后可以跟喜欢的人永远在一起，之后呢我还希望我可以环游世界，还要祈求所有人都平安，希望强强跟玛丽一起唱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会唱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吗？ 会啊。 你我好像没有听你唱过。哎， 对啊， 你真的会唱。 副歌第一句是什么？什么？ 爱言的情侣。 哦，爱言的情侣，快给我分开！ 是， 比开始还快， 是吗？ 比舞者还快。 你完全没有在 follow 人家的歌。 有啊， 没有。 爱言的情侣，快给我分开！ 比屋子还宽，还有什么鸽子很多，字很多，哎，最后一个就是他虐猫人， 我记得，对 ，yes。 好的，祝你生日快乐。 好 哦、你不喜欢这个、哦？ 这个好可怕。 你知道这个在我脸上，我突然变得很像那个 Jennifer Lawrence。 如果你想要知道他们在觉得什么可怕，到底直播什么新功能的话，你也可以上脸书搜寻吴仲强，他正在直播当中，并且在尝试他的新玩意儿。 等一下，有一个要先讲的事情。 什么？ 什么？ 哇，这饼干谁做的啊？ 阿宝， 好厉 害哦！糖霜饼干， 而且上面写“青春点点点”，你们。Wait for it！ 哇，哎，他糖霜好强哦！ 天哪，有脸呢，真的好强哦 ！Wait for it！ 这是吴玛丽，这是吴仲强， 好像哦， 是像吗？ 我觉得很有那个感觉， 画的非常好，但是我很少看到我自己，哎、欸，很厉害，糖霜好强 ！Wait for it！ 哎、欸，他用糖霜画，这样很厉害、 欸。Icing cookies， 好有 feel！ 哎、 哦 欸，教我糖霜。 人又美又会做这些，谁受了？ 哎、欸，我付钱上课，你教我，拜托你，因为我很不会化妆妆。 这个我待会把它拍下来上传到 Instagram， 把它换成你的大头贴。 哎、欸， 换套大头贴有点太硬了啦。 我想把它吃，我要把它吃掉。 你要把它吃掉。 对于爱情，不追求轰轰烈烈，也许简单平凡的在一起，更能证明那份真挚的爱。Every road that you roam, that's what I wanna be. 多想成为你的眼睛，分担哭泣，一起旅行。有你在就是美景 That's what I wanna be In your heart and your soul 当世界进入安静你的笑容 依然动听，想看见你眼中的我们，想憧憬你之后的人生，想记得你嗅觉心跳声，然后我们就重蹈覆辙，想为你写一首歌，让你轻轻跟着和。That's why 你是我的情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花一鸣， 我是浩波，我参加 Spider Race 台湾。 我是祖轩， 我是陈碧瑶， 我是燕 子云浩， 我是花莲， 我是江浩，我参加 Spider Race。 我是木兰， 我是博洛斯， 我是雷战。 这是一场人生态度的挑战。 11月26日就在新北市八里区， 报名请上雷比兔。 定律保险经纪人联名赞助。 大家好，我是王月。以前说到要做健康检查，前一晚就会紧张睡不好，但来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环境舒适，注重隐私，原来健检也可以像度假般轻松。专业的高阶影像检查及判读，亦是当天一对一详尽解说，这就是我想要的健检。 照顾家人的好方法，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最喜欢陪你说话，陪你散步，我是唐娜，陪你一起筹建花莲门诺基金会老人综合服务中心，募款专线0800-506-800。 大家好，我们是 HTJ。 转身离开，怎么感觉都可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 就爱电你 UFO， 10:16，欢迎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好的，我们要来帮大家哈利路亚了，帮大家加油打气的时间到了。如果你需要我们帮你哈哈哈哈一下的话，欢迎你可以打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来留言，让我们帮你哈一下。那你也可以事先在脸书上，我们的发文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开心的发文，你也可以直接在发文下方留言，我们就一开始就帮你念。如果你不方便留 APP 也不方便打给我们的话，小玉呢说她想要她失恋的朋友快快可以从狂想对方的深渊爬出来，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你哦，你是最棒的。天平说她要她25号跟27号喜欢的球队可以赢球，上次的哈利路亚太有效了，球队跟两支强队对打他们都有赢哦。 啊，我们超棒的。 11月22号是马克的生日，我想要祝马克生日快乐，同时也是韩团 Infinity 冬雨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也是我的生日，也祝我自己生日快乐哦，好多人哦。晃晃希望弟弟能上一间不错的硕士科大或大学，初试好多没录取，但是全家人都精神上支持你，干巴的， 干巴的， 换我吗？ 后三个给你。 台北的象征呢，他希望他的期中考可以顺利油坡，然后婚姻平权快点成立。哎呀，我忘了开声音了，直播上的人都听不到你讲话呢， 搞不好他读你唇语哦，他看不到我。 我现在用的是熊猫的面具，所以我应该要尝试的用熊猫的声音。我是文一，我想要花，我终于快撑完期中考 了。人家这不是高飞吗？ 高飞是我希望我 只是多个耳和而已嘛。 我终于快正啊，是，我就是同一个配音员嘛，不然你要我怎样？ 我觉得你很棒。 我是文一，我终于快要撑完期中了，希望这礼拜回家拍片顺利，哈哈。我想要点歌，我想要点洪佩瑜的《电击巧见爱》。哇！阿胖说：“哎，我是阿胖，哎，今天不知道怎么开始，从下半年，哎，我就小病不断，哎，希望病魔快快远离我。”哈哈哈哈。 最近的感觉天气真的蛮不稳定的、 哦啊、 有时候突然很热，有时候突然好像变凉，甚至今天还就是开始会飘雨，天气多变化，还是要请大家要注意身体，不要感冒咯， 不要感冒咯。 嗯， 那就让熊猫人来帮大家哈一下咯。 好，预备 开始。今天我以为我家的阿喵他不见了不见了，我怎么都找不到他。玉柔房间我也找过了，彼得房间我也找过了，我全家都找过了，箱子也找过了，最后他自己躲起来又跑出来了。 太多字了，唱不完呐。 对，所以我今天想了一下，要是你真的找不到你家的猫咪的时候该怎么办，因为他不像 隐退人间， 因为它真的不像狗，你叫它它会很有反应，或是很容易逗弄它就让它出来。 这个故事呢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最近在忙搬家的事情，所以呢那今天雨柔就要在整理他房间的东西，那他有一两个朋友来帮忙，可是有朋友来的时候他们比较没有注意，他想说门不要全关，可能搬纸箱会比较 进进出出比较 方便，所以门其实是半掩的状态。然后那时候我在厨房工作，在忙别的东西，所以我看不到门口，不晓得。然后通常家里面有陌生人来的时候，阿喵这种胆小的个性，他就是 狂躲， 能躲去哪儿他就躲去哪儿。 可是他不就是爱躲你房间跟床跟床底下，这些我都搜过了。 可是因为现在我都会把我的床给不是 把 不是掀起你的床头来，不是，是我现在都会把房门关起来，因为我现在不喜欢他擅自跑到我房间里面，因为他很有可能会去尿尿。好，所以呢他就进不了我房间，他就会想办法找地方躲。然后等到我做完蛋糕，然后意识到哎，我好像怎么只看到东东在家里面跑来跑去，阿喵勒，他竟然进不了我房间，雨柔也不让他进他房间，那他去哪了？所以我们就说就顺口问说阿喵勒，果然客厅都没有人看到阿喵，然后雨柔在房间也没有看到阿喵，我就有点着急，我就开始全家里面到处翻啊找啊，因为我们很多纸箱嘛。 你有在吼吗？阿喵，阿喵！ 我就说喵喵，喵喵，你在哪里啊？喵喵，没有猫理我。然后所有的地方，它能藏的、能躲的，什么纸箱、啊， 它能藏的地方也不多，因为它屁股很大。 对，它就是一只这么胖的猫，它还能去哪呢？所以呢，客厅都没有，然后雨柔房间它也找过，它根本就没看到阿喵。然后彼得房间已经空了，所以一目了然。我房间更不可能，因为从头到尾都没有开门。阿喵就不见了，然后我们全部人就慌了，所以呢我就立刻冲下楼去找，我以为在楼梯那个一楼楼梯间杂物那边 会看到他。 对，所以我就把那边的东西全部讲话，用洪荒之力把他们全部搬开。也是没有找到阿喵，连个毛连个尾巴都没看到。然后我想说啊，哇塞，他会不会真的跑到街上去了？有可能啊。 他有绕跑经验吗？ 他之前有过一次啊，就是在楼梯间的那个杂物堆里面底下找到他，躲在那里面。以他这么俗辣的个性，我猜他是不太敢踏出楼下 大门。 可是因为如果有人来人往，他害怕陌生人的话，他一定会往反方向冲。 那应该往回家的方向冲啊。 他不会往 楼上，如果大门走来走去的话。 他就可能就是不知道啊，就不知道有没有住户进进出出这样，所以我就在外面，就是我们家那边巷子到处绕，到处找，然后一直在那边喵喵喵喵，就一直吹口哨，一直找喵喵，然后都找不到，一直找都找不到。 然后你是哭着回家吗？ 没有，我冷静的要死。我一直因为我其实来不及难过还是伤心还是怎样，我是满脑子在想他到底可能 去哪。 对，其实我一直在脑袋 在新家等你 太远了吧。然后雨柔，因为雨柔跟彼得他们都在家里面，所以我就想说他们在家里面应该会继续东看西看，就是有看到的话阿喵一定会在没有人的时候跑出来，因为我们大家都已经出去找了嘛，他一定会在没有人的时候，就你知道自己溜出来， 他就安心了就出来。 对，结果呢都我问雨柔，雨柔也说没有啊，他没有在家里面，然后彼得也说没有没看到，然后找到最后我才放弃楼下了，我到楼上去，然后彼得他们还是摇头说没有看到。我想说好吧，那我再仔细找一次好了。我第一个客厅我就懒得找了，因为彼得他们没看到就不太可能在客厅，然后就把雨柔房门一打开，咚咚咚咚，他就从门口溜出来。 但雨柔一直在房间里却没有看到他。 我也进去雨柔房间找过了一轮都没有看到阿喵，他就不知道躲在他房间的哪里， 他去了异次元， 超怪，不知道他躲在哪，真的是不知道他躲在哪。 猫咪太可怕了，找不到很可怕。 所以我后，所以今天下午找到它之后，我就一直在上网搜寻那个可以佩戴在宠物身上的 GPS 定位。 哦，那个普遍用的人多吗 ？I don't care， 我用，我要带起这个风潮。 02-2363-995，你要嗨露啊吗？欢迎打给我们，或是打开飞碟联网 App 留言也行，或是你在强强的直播下方留言都行。 Them just came in through the side though. It's so much money on the floor, we buying school clothes. Why you bring a money machine to the club for? And a pint of lean, pounder, then a kilo. You're a stealth pest, I hate her like a rondo. I upgrade your baby mama to a condo. Like Chapo serving Yayo to the gringos. Black Beetle club clothes when I say so. That girl is a real crowd pleaser. Small world, all the friends know of me. Young bull living like an old king. Quick release the cash, watch it fall slowly. Frat girl still trying to get in. Haters mad for whatever reason. Smoke in the air, binge drink. They lose it when the DJ drops the knee. She's a good teaser. And we blowing reefer. Your body like a work of art. 02-2363-9955，嗨，你好， 嗨， 你是， Hi. 喂， 你好 ，Hello， 你是谁啊？ 我是 Ryan 要哈什么呢？ 今天我生日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Ryan。 那你今天有特别怎么样特别庆祝生日吗？ 哈利路亚一下， 什么？ 哈利路亚一下。 你的生日整天就只有哈利路亚一下这样？ 嗯、啊， 好务实哦。 你没有跟 庆生？ 哦，也有去庆生。 嗯。 你们去吃了什么？ 生日蛋糕。 生日蛋糕。 嗯。你小学是不是还没有毕业？对不对？ 对啊，现在才四年级。 嗯。 你的同学会送你生日礼物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全班都没有人来送， 都没有在送， 大家都约好都不要送，省得麻烦。 对啊， 小学就已经有这种认知了， 我觉得很棒哎。 哇哦！ 那你有生日愿望吗？ 生日愿望有。 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说给阿妈听听看。 阿妈，你今妈的地空撒灰， 能玩宝可梦几台十次？ 能玩宝可梦十次？ 鸡台？ 哦，为了鸡排嘞。机台在哪边可以玩啊？ 百货公司。 我是不是有一些书店里面也有？就是我看过很多女生会拿卡，他们会帮他们那个公主穿衣服去战斗那种机台吗？ 嗯， 诸如此类的，宝可梦机台大润发好像也有。家乐福 那机台玩一次要多少钱？ 30。 可以玩多久？ 哦，玩一场啊， 就对战一场嘛，对不对？ 那你跟谁对战？ 电脑。 他如果都很强怎么办？那30块一下就没了耶。 不一定，他你有时候随便选一下就选到强卡。 哦。 嗯。 不如买一台回家玩嘛。 那最好。 你可以许个愿啊，就是说我希望我今年生日礼物是一台宝可梦机器。 机台， 然后就被爸妈打枪。 那应该不可能。 那一台大概差不多10000块左右吧，我猜。 怎么可能那么便宜？ 我记得机台不贵，20000而已啊。 我抬杠抬不过我妈。 也是啦，算了。好好念书比较好，等你长大了你就会知道智慧型手机的美好了。 希望你一个月至少可以玩到4次机台，你就怎么样？ 那需要发挥出我真的很强的抬杠技巧。 没关系，你只要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会爱上别的机台的。 说不定长大之后搞不好又爱上智慧型手机。 对，也非常有可能。好啦，祝你生日快乐，愿望都实现了，好不好？ 好， 拜拜。 玉萍也要祝启祥生日快乐，谢谢一直这么照顾我们，希望去美国可以一切顺利。 有一个人他留的言，我觉得我不知道该哭还该笑，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情绪来面对。他说：“哎，今年的马克比以往都好看呢。” 哥不停在进化，他就是这么棒的一个人。 问题是我是乔治啊。 他是说刚刚出现马克吧？ 他是现在才留哎，所以他现在看到是我。 若雨说今天刚结束神户马拉松，可是我的旅伴很不长脑，不参与规划，意见又多，希望我的旅伴可以长长脑。 不要就不要跟他去啊！这种就立刻退机票，不要跟他去，千万不要。 忍人说上星期他可以顺利考到调饮丙级证照，结果他真的考到咯，恭喜你！ 调给我们喝吧。 有人说常常好看吗？好看呐、啊。然后 CSY 请帮我哈，从现在开始到年底工作都可以顺顺利利，谢谢哟。 干巴爹， 我最喜欢玩气泡纸了，刚好我手上就有一个。 婉婷说希望你明天的眼睛复诊可以顺利，眼睛顺利康复。如果你现在刚好低头玩手机玩了很久的话，记得该让你的眼睛休息咯。 那谁看我直播？ 就他看一看，也是要休息一下再回来。 看我的直播，眼睛会很好。 你要哈利卵吗？欢迎来留言或打给我们都行哦。 我的药性是明目养神。Gets me high, I'm motivation. Gets me craving, I've an unfamiliar situation. Reach the unreachable, achieve the unbelievable in the midst of all the madness. Remember, life's beautiful. Still, I'm feeling restless, thinking I should rest less. Work more, play hard, ready for the encore. Is this the kind of life I really want to live for? Full time, my heart unknown. Less is more, more, more, more. Comfort zone, never stray too far from home. Then again, this way I'll never know. Never know. Maybe I should go. So crazy, go and thank God for everything. Get the money, dollar bills in your wallet, stick a chain. Sign the deal, make a milli, sound familiar. The urgency is under the really for the family. And then they really talking freely, acting chilly. Got me feeling like an Achilles, silly, silly. I mean,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though. Really, really, really, though. Vibration of higher ground. Love always leads to the highest sound. Many conversations, people making speculations. That's a my procrastination due to my revelations. And then they get Bugatti. You call yourself a rider. You need to speed your loyalty up like Bugatti. Baby, don't underestimate my underdog mentality. We about to race ahead, ambition on Ferrari. Time goes on, with or without you. Talk to you. 10:34，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第一个小时呢，在帮大家哈利路亚青春点名簿一下，帮你加油打气。庭轩说，请帮我哈一下，他希望他可以有勇气去跟他爸爸妈妈讲，他可能是患有忧郁症这件事情。 哦哦。 君浩呢，想要他明天新工作第一天实习可以顺利。 干巴爹。 今天也有来看长长的赖赖，希望我们帮他哈，他可以快快到家。他目前正往嘉义移动当中。 嗯？ 怎么了？ 谁往嘉义移动？ 赖赖，赖赖。 他去嘉义干嘛？ 他就是他不是他又不他现在不在台北啊，他是今天特别上来台北吧？ 哦。 你专心念你的气泡纸好了啦。 哦，你是说参加版剧的赖赖啊？ 对的。 谁？我想说他到底来台北干嘛？ 陈轩说帮我哈，明天新工作顺利。韩英也希望做事可以顺利一点。 干巴爹。 听雅问，刚刚那是什么歌？刚刚那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Fergie 的 Life Goes On。 一个礼拜，关心你怎么会在 你需要青春点点帮你加油打 气，我也好想灵魂出窍。 哈里路亚的话，有三个方式，一个是可以打给我们02-2363-9955，一个是可以在 APP 留言，一个是可以在强强的直播下方留言。他现在疯狂的在卖弄他的那个 mansion， 就是有蓝勾勾的人直播，现在有新功能， 啊、就是那个要有蓝勾勾才能使用的 mansion， 现在有换脸的功能啦。但是你首先要先有蓝勾勾哦。 所以刚有人说，我有开直播，为什么我的直播没有你的那个东西呢？ 因为 because you don't have a 蓝勾勾。 青青想要他之后的工作可以顺利，然后心情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干巴爹， 张中汉。想要他明年也可以顺利参加每次的版剧，嗯，希望明年我们也有版剧。你送的歌曲真的是来自 The Weeknd 的 Starboy。 刚刚呢有人在问说，强强，那你的房子问题到底解决了没？他终于成功解决了，所以恭喜你。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袁翔说鼻子过敏又犯了，希望鼻子可以快快恢复正常。最近也是过敏期吗？还是过敏而不分时候，永远都在过敏？ 最近天气的那个怎么讲，空气品质很不稳定，所以有可能过敏的现象就会更多。 这个他时想时不想的，时想时不想的，真不知他到底是谁。 别理他了吧。 Justin Timberlake, Can't Stop the Feeling. I got this feeling inside my bones. It goes electric, wavy when I turn it on. Off from my city, off from my home. We're flying up, no ceiling when we in our zon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You're more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And under the lights when everything goes, nowhere to hide when I'm getting you close. When we move, well, you already know. So just imagine.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You're more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stop, stop. Under the lights when everything goes, nowhere to hide when I'm getting you close. When we move, well, you already know. So just imagine. 欢迎你在每天都可以加入我们的青春点点点，每个星期二到星期六的凌晨十二点钟到两点钟，然后星期天的晚上十点钟到一点钟，所以严格来说每个礼拜每一天都在陪着你。有任何的讯息呢，也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然后不管你要点歌要嗨路亚要点歌嗨路亚吧，还有生日留言都可以在青春点点文章内完成，或是你可以给欧马克一个赞，给吴仲强一个赞，或是给玛丽的下塔一个赞。我猜这个人叫佩欣吧，佩欣说呢，他希望可以哈接下来读书都可以专心的读进去，然后还可以睡饱饱。我跟你说睡饱饱超级重要的，因为就是之前真的是有看过那个报道说，你背的东西你学习的东西如果没有充足的睡眠的话，它是不会进到脑袋里面去的哦。 为什么要睡 在聊什么？ 就是他说他希望可以读书读进去，然后睡饱饱。我说要睡饱饱，你读的东西才会进去，不然就是你如果觉得哦没睡饱，什么醒来那些东西也全都忘了。 那只有水会进脑子。 好，燕天说热爱工作，可我 劲歌金曲。 只有痛过，才算真正爱过。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艾米丽·山黛。最佳女歌手，新世代灵魂歌姬，艾米丽·山黛，不朽天使，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阮慕华耗材小教室。 副厂碳粉比较便宜耶，我还是买副厂好了。 等一下， 阮老师， 千万别贪小便宜，选择副厂碳粉可能影响健康，得不偿失 啊。 副厂碳粉重金属含量大多超标，列印过程加热产生的废气可能影响健康。认明符合欧盟国际安全标准的 Epson 原厂碳粉，高品质，零危害，更环保，守护员工健康。 为您成功设下 Epson。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你知道 COPD 吗？它是因为吸烟而造成的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发病的时候连呼吸都困难。我曾经是37年多的老烟枪，戒得太晚，现在仍承受 COPD 的后遗症。当年没人告诉我，现在我告诉你，快把烟戒了吧。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咖啡老饕久等了，西雅图盐焙大绿挂现省130元，只在好事多。咖啡老饕久等了，西雅图盐焙大绿挂现省130元，只在好事多。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 New World，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有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你还记得上礼拜有一个叫曹慧达的人，他要哈，就是他希望，就他的邻居很讨厌他，希望邻居可以搬走。 对， 然后我们还在说什么搬家这件事情，就是 很麻烦。 对，你知道他来说什么吗？ 他邻居搬走了。 谢谢你帮我们哈，二邻居要搬走了。 Oh yeah！ 我们好棒！ 我真的觉得好夸张哦！ 青春点点点再次缔造奇迹。 希望你下一个是好邻居。这首歌曲来自于杨乃文的《离心力》。下个小时11点钟过后，第二个小时强强要来算塔罗喽。所以，如果你需要塔罗牌给你一个帮助的话，欢迎打给我们。 再靠近一寸，我就会当真。离心力与你永恒拉扯，安静的望着不属于我的这距离。 在没有自我感的城市寻找自我，从擦身而过的人身上窃取灵魂， 我是下岗人在台北市， 找到自己与城市之间既亲密又漂流的关系， 我是下岗人。 对我来说，来位就是我的台位。我是伍佰，我用华为莱卡双镜头手机。 人算天算不如自己算，掌握时机趁现在，宾士 C-Class 精算时机全方案，享有高额零利率过三年租赁方案，绝佳时机极少出现，立即拥有 C-Class， 详情请查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妈妈，我把玩具都收好了。 哇哦，宝贝好棒哦。教孩子把自己玩完的玩具收好，我们也应该把用过的核废料自己处理好。台湾的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将效法先进国家瑞典、芬兰的规划，先把核废料封存，再埋入地质稳定数百公尺深的地底，完全隔绝辐射外泄，不会影响环境。以上广告由台电提供。 Hello， 我是谢欣芷。 Let me do it，I can do it，我相信自己。

11:05为您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安心雅的《人生要漂亮》，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你的人生现在不漂亮吗？你的人生现在有觉得有点卡关吗？有点在岔路口，不知道该怎么办吗？那么这个单元非常非常的适合你。 你知道吗？听说救儿就会算塔罗牌。 真的假的？准不准啊？ 你要不要自己给他算一算？ 欢迎进入强强的塔罗世界。 也许是关于工作、事业、爱情、感情、人际关系、健康、婚姻等等之类各式各样的问题，你需要强强的塔罗世界、强强塔罗牌给你一个方向或建议或帮助吗？就欢迎你拨打我们的塔罗专线02-2363-9955。 我真不明白，录音间怎么又会有蚊子？我生气了哦！春，你知道蚊子又出现了吗？ 刚刚说了，我才听到，怎么会这样？ 是上次那一只吧？ 你叫他名字，看他会回。 请问一下，这有多长？ 你知道我们现在开麦吗？ 0236399555，你要算塔罗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 你可能还要拿个头进来哦。 0223639955，2363-9955 ，Hello， 喂，你好。 Hello。 Hi。 我要算。 你怎么称呼呢？ 我叫小紫。 小紫。 小紫。 小景。好，小景要算什么？ 我要算。 你有关收音机或是关 APP 吗？ 哦，是关收音机。 麻烦你，谢谢。 哦，好的。那个我是要算，就是，我那个目前念的科系要不要再继续念下去？ 你现在念什么科系？ 国贸科。 那为什么你会不想念下去呢？ 因为我觉得我以后之后念这一科可能不太适合，然后又找不到什么想就是有兴趣的科系。 你不想念现在的，可是你又不知道你有兴趣什么。那如果你不念了之后要干嘛呢？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那你是不是应该先想好，如果不念这一个你要干嘛吗？ 可能会走会计吧。 所以你应该要先想好你接下来要干嘛，你才决定这个要不要继续念下去啊。 我不晓得我念国贸适不适合。 你自己喜不喜欢嘛？你念起来会不会觉得很吃力嘛？ 是蛮吃力的。 所以你就想换个科系嘛？ 嗯。 那你就换啊。 嗯， 懂吗？ 好的。 就是， 你居然懂了，连我都不懂。 不是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念起来很吃力，你对这个根本就没有兴趣，那就是换啊。这有什么？这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吗？你硬念完它，你会发现你读了这么久，比如说三年、四年的书，读完之后，跟我一样念完二文是一场空啊，那又何必呢？对不对？你还不如找一个就是真的想好一个有兴趣的科系，然后你确定你要念那个你就转过去，这样不是比较好吗？对不对？所以就先把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先找出来咯，这更不用算。加油，拜拜。 拜 拜。 再接一通吗？ Yes。 这通就你了。 没有按到。 是吗？嗨，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是老戴。 老戴。 老戴想算什么？ 我想要算我先把手机关一下，等一下。 感谢您。 我年后有没有机会到大陆去工作？ 年后有没有机会到大陆去工作？ 有个机会。 有没有机会？因为 没有。 对。 你想要去大陆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跟英语教学有相关的。 所以现在是面试完丢履历完等机会吗？还是 事实上是已经有一个，现在是有一个 offer， 可是他一直都没有还给我他的签约。然后开始在想找其他家了。对，那我知道这个部分应该是有缺人的，只是我想要知道说 机会大不大。 是我吗？是我吗？ 好，那你会抽牌吗？ 我不会。 我们总共有22张塔罗牌，你可以从左边或从右边选择你要第几张。 那就左10好了。 好，你要抽的牌是左边第10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麻利麻利，你抽到的是逆位的恶魔。年后 不妙。 也不能说不妙啦，机会是有，只是很多那个条件跟你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啊。 你开的条件越高，你越不容易找到。基本上来说，他们开给你的 待遇可能都不是你想要的，所以你会因此找不到， 你可能有那个机会，可是内容物不一定你满意。 对， 现在是这样， 有柳橙果汁，但它可能趴数不是你要的， 差不多是这意思。对，你比喻的哎，很莫名，哎，但又觉得蛮合理的。对，所以看你自己的决定了，机会是有的，只是看你愿不愿意迁就那个待遇而已 啊。 对对对 ，OK。好，谢谢你们， 不会， 拜 拜拜 拜。11:15，022363，舅舅，呜呜。2-1，我最红，强强最红，强强在这边帮你算塔罗，022363995。嗨，你好。哎呀，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阿 Ben。 阿 Ben。阿 Ben。 哎。 阿贝，你声音可能要大一点哦，你快被 2 any one 盖过去了。 哦，这样可以吗？ 阿贝，你想算什么？ 我想算工作。 工作怎么热？ 嗯，因为最近就是工作换新工作，还蛮压力蛮大的。 完全听得出来，你就是有气无力，有魂无无 有魂无魄， 无 魂 无 体，无魂无体。无体无魂， 无魂有体，无魂无体，亲像稻草人。 居然是用歌词在记，有够离谱。好，所以你换了新工作，压力很大。 嗯，我想算说，我到底要不要继续留在这间公司？ 我要继续奋斗吗？ 你不是才刚进去吗？ 对啊，但是压力真的很大。 你是哪一个行业的？ 就建筑类的， 建筑类的工头，设计师 吧， 工程师。 你进去很久了吗？ 嗯，三四个月。 觉得不适任。 对。 那为何不早点离开？三个月试用期差不多啊。 因为薪水高。 哎呀，人就是这样，薪水高又嫌工作累，薪水低又觉得好像应该，就你知道，永远都有东西在嫌。那怎么办呢？嗯、你是想要薪水高，还是压力大， 就是、 还是怎 么想换工作，心情可以好一点的？ 薪水不怎么高也无所谓， 砍半你接受吗？ 也不要太低啦。 哦，好。嗯，如果你真的这么困扰，你摸不透你的心，我们就来抽一下塔罗牌好了。 22张塔罗，请选择。 左边第七张。 左七。一、二、三、四、五、六、七。 马里马里，轰！ 你抽到，你 抽 到，你抽到正位的女帝。 是好的吗？ 老实说， 老实坦白跟你讲， 如果以工作的，如果是以工作上来讲的话， 说 到 这个工作哈， 你一定要翻成台语是？ 我服务那个只听得懂台语的。 那是公里， 你讲国语啊？ 一张牌， 你讲国语。 好，如果你抽到这张牌在工作上， 你应该 是要在我讲完这句话才翻译吧？有人同时翻译的吗？ 同步不是比较酷吗？ 好，如果你抽到这张牌在工作上抽到女帝的牌，其实就是你的心情会绝对会百分之七八十会影响你的工作表现。 其实有 不是一张 牌哦， 对对，让你讲。 你的工作表现。其实是杜丽的心情来呀，你那心情慢哦，就不要很模糊。 喂，我可没有讲这句哦， 不就根据你心情吗？ 但你不可以多翻呐、啊，翻译的人就是不可以 哦， 多翻。 哦、是以你的心情为标准呢？ 嘿，就是天哪、啊，这样好难进行下去。好，怎么说呢？别 乱讲嘞。 你可以换个心情去做这样的工作，你相对压力。 能换心情，我还打给你干嘛？ 哎，很多人就是卡在那边钻牛角尖，所以 我就是卡住啦。 所以你就是要想办法换呢、啊。有些人就是钻牛角尖，觉得工作好烦，压力好大，好累，好烦，永远都在烦，每天都在烦。你给他每个月十万以上，他都不快乐。但你有没有爱这个工作？像我的工作压力也大、啊、也忙啊。那如果我喜欢我这份工作，我自然就不会觉得压力大对我来说是个麻烦。 Ben， 你怎么看你自己？ 嗯，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还好。 那就对咯，那就是因为你不喜欢你的工作啊。 那如果我换工作呢？ 当然可以啊，随你啊。 好的吗？ 我觉得只要你能换到一个你真的喜欢的工作场合跟工作，那对你来说都是好的。 哦，嗯， 对啊，是 了解。 所以这张牌就是告诉你，如果你要待在现在的工作环境底下，然后你压力这么大不快乐的话，你的情绪永远会影响到你工作表 现。那你上一份工作也是跟建筑有关吗？ 嗯，没有。 哦， 那你上一份在干嘛？牛郎。超无 关，食品的 食品管理， 所以是整个大转换跑道。 对， 然后扭到脚这样，哎哎哎，干掉了啊！ 拔豆啊！对啊，你自己考虑吧。但是这张牌就告诉你，待在现在的工作环境，就是会心情影响到你的工作表现。 所以，如果你是维持这个样子的话，它是不会有起色的， 不会好的，除非你自己从内心开始 夹开喽。 从烈心心底开始热爱爱这个工作，开始喜欢这个工作，不然的话很难啦。 嗯， 好不好？ 好。 那如果你真的想换工作也行，就找一个你真的喜欢的东西去做。 好， 加油喽。 OK， 拜拜。 拜。 谢谢 02-2363-9955。 欢的音乐，转左边转右边，我站在中间，向两圈向两圈，快走绿幕圈，一起累不累其他都无所谓，唱不停跳不停，喜欢的音乐，当前面走后面都要在一堆，踩着地顶着尖，燃烧一瞬间，我们是马吉疯狂一整夜，yeah，吹音乐在彩飞，音乐来自 B， 我听着 R&B， 让我穿上101最美，这世界都变暗，都随我摇摆。钞票在跟进比快，城市舞台走的街舞主要嘻哈的站，享受着拥挤的速度感，整座城市 You drive me high。 Hey girls， 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乖乖的档口，让我用音乐来 break your soul， 带你进入麦式的音乐 ，sure 嗨爆的节奏。玛雅玛西亚舞足你的俗气，唱啊嘞唱啊嘞唱啊唱啊没得理嘞，发呀给他跳舞嘛不要打，我的心是那么的马斯卡切， 唱不停唱不停。喜欢的音乐，转左边转右边，我站在中间，上两圈下两圈，快走绿幕圈，一起累不累其他都无所谓，唱不停跳不停，喜欢的音乐，当前面走后面都要在一堆，踩着地顶着尖，燃烧一瞬间，我们是马吉疯狂一整夜、yeah。这段曲沿着海岸线高楼变遍地，让我站在太马里最美，这世界都变慢，马斯卡在说、oh、 空气弥漫着小米酒，西班牙部落雷鬼跳动，用白布蛇网刻画着传说，跟着我探索，你走不 进一个洞，飞向美酒翻出了飞手，快来自什么老瓶子呼吸都下去， I don't really think so， 祝贺着火焰飞发的节奏啊，自己的爱上喝酒的地方， 唱不停唱不停，今晚的音乐转左边转右边，我站在中间，上两圈下两圈，快走绿幕圈，一起累不累其他都无所谓，唱不停跳不停，牵我的音乐，当前面走后面都要在一堆，踩着地顶着尖，燃烧一瞬间，我们是马吉疯狂一整夜， 跟着卡拉比里转转发财歌里，风云来袭河水侵蚀我的身体，冰蓝树的季节也许出人生命，经历灾难传承来自祖先的勇气， 唱不停跳不停，牵我的音乐，转左边转右边，我站在中间，上两圈下两圈，快走绿幕圈，一起累不累其他都无所谓，唱不停跳不停， 接电话了， 当前面走后面都要在一堆，踩着地顶着尖， 嗨， 我们是马吉， 喂， 嗨， 你好， 哎，你好， 你是谁？ 哦，我是悠悠， 悠悠， 悠悠悠， 悠悠要算什么？ 我想算工作， 工作。工作怎么了呢？ 就是我目前就是在请育婴假， 嗯， 然后就是明年一月的时候要回公司上班， 是， 然后因为目前公司就是好像在裁员中，然后应该是可能回不去， 哦、嗯、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现在是有想说，就是是要直接领。完之前就是还是要再跟公司延长，然后就是要还是要先生小孩，这样 先生小孩， 咦咦， 对，就是生第三胎， 你说育婴假完继续再生， 对， 你这么拼干嘛？ 因为我们家有那个生男生的压力， 天哪， 光是这一点我就不建议你继续拼下去了，虽然也不太干我的事啦。 嗯， 但你说的再拼第三胎，然后跟公司延长，是延长什么假啊？这个可以请什么假？ 就是育假再延 一年， 一年这样，对。 然后， 但是也不知道生不生得出来。 但延一年有什么好处吗？ 嗯，就是看这一年内有没有办法生小孩。 嗯，那你为什么不干脆辞职算了？ 辞职的话，如果要生小孩，找新工作会有困难。 但你生完两个之后，你的孩子谁顾啊？ 哦，就是婆家会帮忙顾。 哦， 哎，所以你延了一年，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怀孕之后，你工作一阵子，然后就再请育婴假，这样。 就是没有，就是续请，就是没有要再找新的工作。但是我不知道说这， 因为我不知道一个公司的育婴假到底要怎么算啊。 就是最多可以请两年。 育婴假可以请两年。一个孩子，你一个 baby 出生，你就可以跟公司讲说，哎，我要请两年的假，我要照顾我的小孩。 最多啦，就是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只有请半年。 大部分的公司应该会想说，那你就干脆别来了吧，我要空着两年的职缺还不能补人。 嗯，就是他们会先补人，但是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也有可能没办法回去。 哦，所以你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我想 你想要回，你想要 他有三个，想说一个就是领完公司可能不让我回去，我领完之前就走了，还是我就延长我的育婴假去拼那个， 去生完第三胎之后再回去。 对，就是 你想 会有这，我是想问说，就是会有如果我明年就是一月回不去的话，我会有办法找到比较好的工作吗？还是说如果没有比较好的机会的话，就是我可能就续请，就是先生小孩这样。 嗯，你有比较 prefer 哪一个吗？ 我是比较 prefer 先把小孩生完。 那你就， 那如果第三胎又生女的怎么办？ 就不生了， 一路生下去。 就婆家 就 婆家就说就生三胎这样。 就是对，就最多就三个这样。 嗯，其实好，这三个选项我都觉得好难哦，这超难做决定。 所以我就是现在很难做决定啊， 好好好好， 很烦。 这只能交给塔罗牌了，这怎么想我都觉得怪。好，你会抽牌吧？ 会。 请抽。 左边第三张。 左边第三张，我们来看一下你到底抽到什么牌。你抽到牌是正位的月亮。你抽到正位的月亮，不是一张非常好的牌。如果以我们现在把重点摆在工作好了，因为你毕竟三个选项都有扯到工作这件事情。 嗯。 基本上你当然非常难，有，我觉得这首歌太干扰我了，把它拉小。 没有帮助你的灵力啊、哦。 完全没有，我想揍他们。好，基本上你要回公司也有点困难。 嗯。 然后他们也不太可能让你再多请一年。正常的公司都不会让你再多请一年的啦，那等于有你这个员工没有，有跟没有是一样，那我又何必要你。 嗯， 所以我觉得最聪明的做法就是领遣散费之后去生孩子。你先生有在工作吗？ 有啊。 那你又何必这么辛苦非得要生了孩子之后然后又去立马工作勒？ 嗯，就是现在就是双薪家庭会比较够用， 但问题是要硬要你生这么多个是你婆家呀、 啊。对啊， 对啊，如果你只生两个，你生完这一胎之后，你就可以好好陪陪两个小孩，然后工作跟生活稍微可以兼顾也不错。但如果你硬要生第三个，到时候就是三个小孩嘞，然后你还要回去工作，你三个小孩通通丢给婆家，我觉得对一个家庭来说，三个小孩同时在吵闹的状态下都压力很大。不管丢给谁，妈妈、爸妈都没有好 这种干扰感觉， 就是旺福给你的感觉。 阿妈，我要吃稀饭。阿妈， 吵死 了！我要吃饼干。 就是我觉得衡量一下一切，我知道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压力，但是真的要衡量一切。我觉得这种状态下你不管做哪个决定你都很容易把自己逼到绝境。很容易让自己压力太大太累，然后小孩也顾不好，工作也顾不好，两边都顾不好，你不是两头蜡烛两头烧，烧完你这个人就烧完了。 了解，所以这个 也没办法看出就是有没有。 欸，可是我不明白，他们一定要生到男生，可是第三胎如果不是男的，他们觉得算了，就不要生了。 那前面三个是在干嘛？ 啊， 在闹着玩吗？ 那为什么？那这不太明白中间这个。 因为就是也养不起啦，如果再继续生下去就太多。 现今的社会， 他真的有必要赌这一把吗？ 你自己有想要生第三个吗？ 就是可能他是独子吧，对啊。 那所以就觉得应该要传宗接代的，就是男丁来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 因为他是南部家庭，比较传统一点。 辛苦了妈妈。 对啊，所以 辛苦了妈妈， 就也看不出来，就是我这一年的话， 你该 不会 是要算求子吧？ 我觉得啦，我真的觉得啦，已经21世纪，已经活到了2017年。 没有啦，因为有的， 等等， 有的传统家庭真的， 我知道传统家庭很硬，我知道他公婆给压力很大，但是孩子是自己在养的，压力你自己要衡量。如果你真的觉得压力太大，负担不起，负担不了。孩子是一辈子的事情，会把人压垮的。你要抚养三个，全部都到20岁，咱们成年，你要再熬20年，而且你的小孩子就是压力是乘以三，因为有三个。 对。 所以我觉得衡量自己的状况吧，不，我觉得工作倒是其次，能不能好好的照顾小孩，真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嗯，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两个小孩分别几岁啊？ 一个3岁，一个5岁。 哦， 像现在这么多，比如说婚姻平权的那种议题，然后很多人不是都会丢出一句说：“哎，以后这样子，我要怎么教我小孩啊？”现在回过头来想，困在这种传统观念里面的家庭，他们才真的要怎么教小孩嘞？生这么多，那怎么办？对不对？ 对啊， 我们连养小孩都不知道怎么养小孩了，怎么教？就是传统观念还没有跳脱，然后现在有好多新的观念要进来， 养自己就好累了。 你这个妈宝闭嘴， 啊， 你根本不知道人间疾苦。好啦，你加油。那我觉得你遣散费有得拿就拿， 谢谢， 因为搞不好以后没有遣散费，你是被逼走的更惨。 好， 好 不好？那我知道，谢谢。 不会，拜 拜。 拜 拜， 好，拜拜。 11:37，02-23639955，今晚你需要强强帮你算塔罗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哦。 主恩娜王若琳，2016歌德摇滚专辑。霸凌之家最新主打《正当继承人》现在上演。 Maybe it is time, old man, that you declare the rightful heir to your property. It's all written out, I just need your name on the dotted line. Oh, won't you please fancy your clothes and jewelry beyond my wildest dreams? 擅长的叙事曲调，独特的和声演唱，加上摇滚味十足的电吉他，让整首歌曲旋律编制极具故事感，每个音符都能感受到黑心少妇的内心起伏，随着音乐展开争夺正当继承人的盛大演出。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步上爱情的红毯，实现最美丽的承诺，百平大厅、泳池、宴会厅、1000平会馆的超值。亲爱的，我把家变饭店，还要住进台北市。台北惊奇，自备168万起，买2房，车位与装潢一次付上。16-26平，西门捷运站，23759988，立刻入住。 13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是丁。 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两条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57街与第九大道，环球金马奔腾，众星云集，精彩绝伦，华丽演出，电影之光成就无数经典。11月26日，第53届金马奖颁奖典礼隆重登场，由台视为您现场转播。 我们是董事长乐团。 10:43，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嗨，你好。 喂，你好。 你是？ 你好， 我是阿荣。 阿荣，阿荣想要算什么？ 我想算是隔壁班一个女生，她就一直写情书给我。 嗯， 然后 现在在写情书哦。 就一直传小纸条。 现在还有在写小纸条？ 这话题太年轻了，害我的直播当掉了。 不是，我以为他们现在都已经很电子化。 因为我根本还不认识他。 嗯， 你不认识他是传讯息给你？ 他是传小纸条给我。 那小纸条写什么？ 就说什么我第一眼看到你，然后就爱上你什么的。 这么大胆？ 嗯。 哇哦！ 你有怀疑过是恶作剧吗？ 他写很久，而且我后来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大概写了4-5个礼拜，然后都还继续写， 好可怕啊！那他怎么把纸条拿给你的？你的？ 他是丢在我抽屉，就是叫同学丢到我抽屉里。 所以你也没有回过他纸条？ 也没有。 那 所以你要算什么？ 对啊， 就看他会继续扒着我。 他会继续扒着你？ 嗯。 那他继续扒着你，你会怎么样？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啊。 不知道怎么拒绝，就告诉他不要再做这件事情就好了。 是这样， 这样 你只要写一张纸条说， 请不要再写纸条给我了，谢谢。 他只是太直了，你要想一个比较柔软的。 你的好意我收到了，以后希望你可以主动跟我做朋友，不要再传纸条给我了，然后从此避不见面转学。 哦，那他有跟我说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做好朋友没关系什么的，然后之后他讲完下个礼拜，然后说什么我真的很放不下心来什么的。 那你就只要写张纸条说我目前没有交新朋友的打算，谢谢。 更狠。 你那个比较狠吧，请你不要再写纸条给我，很凶欸。 不会啊，你不要再写纸条给我，正常直接了当。 那我在你耳边说话。 如果你说你，如果你骗人家说我现在没有交新朋友的打算，那要是哪一天他让他就觉得你好像又交了新朋友，那为什么你不跟我交朋友，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你就直接了当刚讲说请你不要再写纸条给我了，已经造成我的困扰。除非你自己很享受他来有人就是你知道对你嘘寒问暖的感觉，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点享受这件事情。 我觉得好怪。 哎呦，听起来就是有点喜欢咯。 有点喜欢咯，只是怪怪的，但是我喜欢的怪怪的啊，怪怪的。 没有啊，因为就是有别班，就是别班还有一些同学知道他是传纸条给我，然后他们跑来跟我说他很多人追，然后叫我接受什么的。 你就是享受嘛，他就是个万人迷，然后万人迷又写纸条给你，你就好了不起这样。虽然觉得怪怪的，哦个头，这有需要算吗？ 就想算到后继续下去这样，会不会有可能某一天就两个人就怎样怎样怎样？ 你到底是想怎样、啊？ 你想怎样嘛你？你想跟人家做朋友就去跟人家做朋友，你希望他不要烦你就写纸条叫他不要烦你就好了，或者你直接走到他面前说你不要再传纸条。 他才想要来算塔罗说你到底想怎样吧？还轮得到你算吗？ 啊、 拜托我。 哦，你就是一个心花怒放的小男生，那你还想怎样？ 哦哦， 你想跟人家做朋友就大胆的去接受人家对你的爱吧。 哦 哦， 拜喽， 卡扎古卡五饼啊，拜。 11:47，公丢卡扎困卡五米，记掉瓜，可能真正会困起哦。来自于西村游纪江的追寻。梦想， 星辰坠落的那天，一场奇迹似的相遇。神结一般紧紧缠绕的缘分，从前前前世开始，我就在寻觅你的名字。不过日本百亿票房，触动人心的年度冠军电影《你的名字》。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欢迎来到世界大发现，今天我们来到加拿大雪茄湖。在这湖底400公尺下，蕴藏世界最丰富的铀矿，已经10亿年了。靠粘土质的岩石阻隔，这里的水经检测合乎饮用水标准，真是太神奇了。台湾核废料最终处置是效法大自然隔离放射性物质的技术，将核废料用多种金属层层包起，再埋于数百公尺深的地底，不会影响人类。以上广告由台电提供。 随着咖啡香与你一起旅行，博朗三合一系列。 我是光宇，夜光家族歌唱 PK 赛，欢迎所有素人创作歌手、流行唱将报名参加。 月冠军将获得华佗福元堂骨传低基金，滴滴原汁守护健康，让华佗福元堂与优质歌声温暖你的心。更多详情请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查询。 我是田馥甄。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何念慈 Michio， 很开心可以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向大家介绍我自己和我的第一张个人同名 EP， 也非常感谢可以到台湾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作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的第一张音乐作品。我是 Michio 何念慈，要记得我 哦。随着小溪流，溪上飘水桶，在盼那，在盼那，为情郎在等候，为理想，为祖国，怎么一去就不回头？哥哥晒得红彤彤，汗水流在胸口。妹妹吟唱山谷中，今年有大丰收。一箩箩大香蕉，一口接着一口，笑嘻嘻，拍拍手，咱嘻闹的花丛中。生涯帅哥啊请举手。 鲜肉，请拜拜你的头啊！爱人怎么不回家？电话都打不通。妹妹为病火送龙，到底还要等多久？思念徘徊在门后，泪水往心里流。Please don't call me, please don't find me any anymore. 今天我没有男朋友，男神呀帅哥啊请举手。今天我没有男朋友，天才小鲜肉。 阮慕华耗材小教室。 副厂碳粉比较便宜耶，我还是买副厂好了。 等一下， 阮老师， 千万别贪小便宜选择副厂碳粉，可能影响健康，得不偿失 啊。 副厂碳粉重金属含量大多超标，列印过程加热产生的废气可能影响健康。认明符合欧盟国际安全标准的 Epson 原厂碳粉，高品质，零危害，更环保，守护员工健康。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魏如萱已经登场。 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生命的现实卡，我不能双手一摊说办不到。 下周在夜光家族节目，光宇将带大家一同欣赏摇滚。 好想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哦，可是又不能不上班。 那就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呢、啊、周六上课，学费是相关研究所里最便宜的，还免笔试呢。 十二月起全面招生，请搜寻辅大大传所硕士在职专班。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876周，第五名李玉玺夏雨，第四名杨乃文离心力，第三名安心雅罗志祥靓仔，第二名周汤豪你是我的菜，第一名五月天好好。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 Hebe 田馥甄。 飞碟男孩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着你 星辰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 是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秀。 最青春的话题， 最新鲜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最后一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Oh yeah， 我是乔治。 我们来点歌喽！ 点歌喽！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小时点歌，跟我们一起把歌言欢、饮歌作乐的话，你可以上。 戏弄我，这个梗要开多久才会腻啊？ 什么？ 你可以呀、啊，戏弄我。 但是你讲了大概十几年都没有人戏弄你啊，这不是最可悲的一件事吗？ 哎， 好，你可以去哪里点歌呢？你可以去脸书的青春点点点粉丝团，然后呢会有一篇 po 文是礼拜天的点歌区，还有留言板，你可以在里面、哈利路亚，你也可以在里面留言点歌。 嗯， 点歌的时候呢，请你留下你的昵称，你要点的三首歌曲、就是排顺位啦，以免播不到。 嗯， 还有你要讲的话， 嗯， 这样就可以了。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 挪威的森林是谁点的呢？ 最后一个。 哦。好，他是阿白，他想要点歌给他女朋友，因为他最近一直在说服他听青春点点点。 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不愿提起的回忆。你说真心总是可以从头，真爱总是可以长久，为何你的眼神还有孤独时的落寞？是否我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不管你要点给自己、点给朋友、点给爸妈、点给猫狗都行，欢迎都来。 台北的小雨想要点一首魔幻力量的《放了自己》，他说呢，最近自己的烦恼一次来了，哦，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希望这首歌呢可以为点友们打打气，也能告诉自己，自己要振作起来。 有一种尖锐在心里搁浅，寂寞时特别强烈，呼吸刺痛纠结。有一些笑脸公式化出现，计算出快乐加冕，是血雨还是伤了麻醉，自己忘了回忆，忘了世界不过如此而已，多少清醒多少风景，在放了之后才清晰，忘了自己忘了回忆，忘了那配不上你的伤心，你该解释的不再是悲剧主角的猜疑，而是新的自己。你有过期待，也有过等待，满腔热血之无奈，现实都飞孤 然是呼吸，你的坚强很整齐，只是怎么学不会忘记。放了自己，放了回忆，放了世界，不过如此而已。多少星星，多少风景，在放了之后才清晰。放了自己，放了回忆，放了那配不上你的伤心。离开现实的不再是悲剧主角的残影，而是新的自己。放了之后才清晰，放了自己，放了回忆，放了那配不上你的伤心。离开现实的不再是悲剧主角的残影，而是新的自己。到了幸福的好，只有一如往常的亮起，笑着放了自己。 是不是上个礼拜，是上上个礼拜也有人点张雨生的歌啊？ 因为张雨生生日，名旦， 所以最近很多人都想听他的歌。 是，然后他是高一生，他是宝哥的粉丝，宝哥就是张雨生，以免现在小朋友不知道张雨生是谁，就是小宝，他 大家都知道 宝 宝，但不知道他叫 宝宝， 就宝宝什么心里苦，大家只知道那个宝宝，但不知道宝哥是雨 生。张雨 生， 张雨生是张惠妹的一开始。出道的音乐导师，也是制作人， 为他转身，等 为他转身，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歌手，key 超高，key 比杨培安还高， 他真的很高哎、欸， 超高小巨人来着。然后呢，他也是制作人，然后帮阿妹制作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歌曲。然后不小心在某一年车祸，然后过世了。然后他叫做小宝，大家都叫他小宝。他的歌曲呢，一直到后来到现在呢，都一直在不停的被传唱跟再版，就是重唱、翻唱。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可以去找张雨生的歌来听。好的，他是宝哥的粉丝，希望宝哥在天上过得快乐。宝哥应该已经投胎了吧？ 哎、欸，真的是蛮久了这件事情。 我每次听到有人想要点歌说希望谁谁谁在天上过得快乐的时候，我心想说，如果他应该已经 转 世 了。 还是他真的就变神佛或神明还是什么神之类的， 嗯， 你会比较希望你的亲人变成神明，就是在天上过得很开心，还是希望他们投胎转世？ 好像都没有想欸。 嗯，那你希望他们永远， 我就想 永远， 我就心 地福灵。 就那天我发现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啊，就我就觉得人死了就是死了，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消失， 可是我也相信鬼。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我觉得我的两个想法是相冲突的，所以我还没有想好到底该怎么办。 是哦，因为像我妈每次都说，诶，比如说要去扫我外婆的墓，然后我心想说，外婆应该已经转世了吧？ 那是一个后人思念啊的地方啊。 对啊，就我意思就是，如果你就是不停想，比如说烧纸钱啊，对不对，我那时候是因为烧纸钱这件事情才开启这个话题的。烧纸钱不是都是给过世的亲友用吗？然后让他们希望可以在哪里过得很好，干嘛的？我想说，可是他们都转世了，都已经可能下辈子当人当什么了，那 他 们还需要用钱 吗？ 他不就是个空头账户，一直在有钱进去吗？给谁用啊？ 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 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

voices screaming out loud to me. I feel it. We can make a change. We need it. Shout it out now. Shout it out now. Can't you hear the voices screaming? 望大道冠军歌手车志立首张国语专辑志同道合， 不管你活得怎么样，这世界总是超越你想象，认定自己是怎样，就别纵容谁改变你模样。天再宽宽不过眼光，地再大大不过信仰，路再难难我倔强，我们一起走在路上，不曾拥有的舞台，爱却有坚持的光彩，爱不是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大海，在小小角落藏着远远的期待，尽管活得像尘埃，爱尽管每次失败差点起不来，身旁有志同道合，相知的爱相依的爱，藏着远远的期待，把未知的门打开，把沿途的风景纳入你心海，会有人志同道合，为你澎湃，为你存在。 熊抱喜歌手车志立要用他的歌声温暖每一颗勇敢励志的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人的一生有长嘛有短，爱对社会付出甲贡献，人生才活了有价值。阮是食品卫生职工，总是徛伫第一线，为食品安全来把关。职工招募邀请你加入，甲阮来斗阵，牵手互食安，健康生活无负担。网络关键你，食品卫生职工。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提供。 标记 #无曲不羁，标记 Venice 吴建豪，解放身体全新专辑 #MWHYB 音乐不羁，环球开始预购。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台湾爽。 别再想太多，用仁慈老实的问题。 整条街平凡的生活用音符来鼓噪调味，舒心的早晨，灿烂的午夜，让旋律为这世界画上微笑的曲线，拥抱无人满满的喜悦， 混乱的心情现在开始会不和谐，从现在开始交给音乐管，等着他任意摇摆成我快乐的开关，拥抱无人慢慢的喜悦，到处都是那未来，到旷野的台阶，管他什么音乐，听了烦恼一声令下往 12:34，听到歌曲是来自于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小玉呢，希望可以点歌给11月生日的朋友、同事以及马克生日快乐。11月22号这一天呢，我所认识的就有三个人生日， 太多了， 不止三哦。我记得后面好像又不止三个人。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其实是我们很久以前的气质文哥，然后另外是以前电台的 DJ 袁永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欧马克，然后后来好像还不知道新增 了，飞碟太多了吧？ 对啊，在光在飞碟就曾经就有三个人是11月22号生日， 干嘛？ 然后后来我又不知道认识了几个也是11月22号生日，大家干嘛 啊？那一天是怎样很旺是不是？ 集体出生约好了，好，他希望大家都可以天天开心，活力满满，所以他要点这首来自飞董的 Happy。 That's what you wanna do. Bring me down, can't numb me. Bring me down, your love is too high. Bring me down, can't numb me. Bring me down, I said, come on. Clap along if you feel like a room without a roof. Clap along if you feel like happiness is the truth. Because I'm happy. Clap along if you know what happiness is to you. Hey. Clap along if you feel like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Because I'm happy. Clap along if you feel like a room without a roof. Clap along if you feel like happiness is the truth. Because I'm happy. Clap along if you know what happiness is to you. Hey, I'm happy. Clap along if you feel like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还有一个寿星点播11月21号的祖祖，祖祖想要点播韦礼安的一个人，他说谢谢我们一直以来的空中陪伴，让烦躁的心情有了出口，最近刚到新工作环境，然后希望可以赶快上手，一切顺利，如果可以他想要听一个人，谢谢。11月21呢还有一个人生日，他是小丸子，刚刚小玉点播，小丸子，小丸子说希望我可以稳稳的顺利考上理想的学校，以后在建筑或是室内设计这块领域发光发热，终于18岁的自己相当的兴奋，因为他可以考驾照了，然后希望他明天的专题发表不会被科上老师炮轰，因为他是发表人，祝你的生日未来的日子一切平安顺利咯。 尽头，梦有千百种可做，谁拥有那一双手，我也没有把握。一个人旅行，一个人代替，一个人陪伴，一个人孤寂，相信一个人的原因，不是因为有太多的犹豫，一个人的秘密是寻找一个特别的你。路只有一个尽头， 以跟大家催催票吧，要怎么点歌呢？ 如果你要点歌的话呢，就到脸书的青春点点点粉丝团里面，会有周日的留言版 po 文，你只要在里面就可以照着就是以此类推点歌，你看大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小新想要点莫文蔚的电台情歌，他只是觉得在电台播这首歌曲很有 feel 啊。 I said each stone and I hammered each nail.

12:54，最后一个段落的点歌区，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很多人的歌没有，但我们可以念一下。 Maggie 她说呢，她跟她男朋友希望能够，哦，她跟她男朋友都是落难情侣，为什么呢？他们两个落难情侣，希望能够在工作上面越来越顺利，身边的机车人快点退散。远离，他想要点了灭火器的歌曲啊啊 ！I'm sorry 啊， so sorry， 你们的运气看起来还是不太好，就都没有啊，糟糕了。 大猫呢，想要点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为他一个好伙伴完成他的生日愿望，然后希望，就可以一起唱什么一个转身来人啊，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他觉得唱得非常舒压。如果你有很多压力的话，欢迎你收听我们青春点点，希望可以让你开心一下喽。 嗯， 要跟你说晚安了， 晚安， 拜拜， 拜拜。 家庭因为遭逢变故而无法走下去，需要你伸出援手，给他们一张通往幸福的车票，请捐款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爱走动急难家庭救助计划，请上网搜寻1919爱走动。 13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是丁。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两条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57街与第九大道，环球。 UFO 闪闪闪闪，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娃娃魏如萱，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一万个不会痛的方法。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